至三十一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为什么不给我留出空档？你是不是不是很爱我？ 那今天是一个周天，我们想知道在周天能够起这么一大早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们都是谁呢？来告诉我们。你这个完全是因为工作所逼好吗？ 哎，你知道我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非常非常的亢奋？ 是， 因为我昨天睡得早。我昨天晚上8点到家，然后我就寻思着我睡一会儿吧，睡一会儿9点起来工作一会儿，然后等我再醒来夜里2点。 我跟你说，人老了都是这样。 我说我的闹钟怎么没响？我想管他的，6点再起吧。 然后2点看一看，发现是凌晨，然后想着说那就睡到明天早上好了。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我算一下，你一共睡了10个小时40分钟。 8点到6点是6点40。哎，你按我打电话叫你的时候算起床对吗？ 对。 的确是。 哦，睡了这么久吗？ 好开心。 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那要提醒大家，您如果是在这个汽车上，或者是您在家里，可以通过收音机的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年轻的活力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我们是与这个视频直播进行合作的。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一首来自 Beyonce 的 Hello 送给大家，开启全新的一天。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微微一笑，我们是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大早上呢，在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一位美女啊，昨天 多不好意思，没跟我打这个招呼 刚刚不是已经介绍过了吗？ 对呀，我以为你要全面的介绍一下。 好的，那你来比一下好了，好不好？就这么好，就是好胜心这么强。因为前两天应该是一号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坑，我不比，我退出我退出比赛啊。 你要退出比赛了是吗？ 前两天一号的时候 就是都还没有比，也不知道比赛内容就直接退赛。 退出 在这个杭州的地铁2号线的武林门站，是有一位地铁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照片是流传到了网上。那这个女孩呢，名字叫做王海燕，是 好漂亮呢。 对，今年刚刚毕业，然后现在在这个地铁站工作。那她是以高颜值被网友称为这个地铁女神。好，那大家来投一下票了，好吧？觉得珊珊漂亮的打一，觉得这个女生漂亮的打二，好吗？ 好。那最近一年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有位主持人叫做珊珊，她是以这个非常幽默的主持风格以及非常真诚的主持态度取胜的啊，也是在网上引起了一番热议。现在请大家投票了。 我觉得 谁赢？谁赢打一？谁赢打二？ 珊珊赢打一，这个地铁女神赢打二，好不好？ 生怕没人理咱。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镜头把你拍得好伟岸呢。 啊，对，因为这个镜头是这样拍的嘛。 哇，我看到金刚打了21-21，蔡地的瓜打了3。 对， 大家都在犹豫，好吧？欢迎菜地的瓜，他说我最早吧，对你最早提出表扬，好吗？金刚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这里昨天晚上7点多下雪了，然后现在呢没有再下了。那其实实际上这个地铁的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有一点是让我觉得很羡慕。 哪里？ 年纪。 退出比赛，好不好？ 人家是。1996年出生的小朋友， 刚刚毕业嘛，对， 刚刚毕业。然后他说，站务员工作看起来简单枯燥，但是需要强烈的责任心，这样才能保证乘客和地铁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可以盘点一下，就是现在能够红遍网络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工种。比如说有特别特别帅的保安大哥，有特别特别帅的武警，然后有特别特别美的医生、护士、地铁的乘务员，等等等等。好像在这个颜值至上的时代，这个高颜值的人真的是不用怕自己被埋没。 就是不要怕自己的颜值被埋没，是吗？ 就好像在哪个行业，只要你颜值高，都能够脱颖而出的感觉。 但实际上还是会继续回到自己正常的工作岗位当中啊。 对，所以这条新闻当中，我觉得最好就是最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天哪，好有一种父爱的慈祥感。就是这个姑娘说了，说其实她不是特别在意网友对她的这些就是评价和这样一下子红起来的感觉。她说其实她真的就只是想好好工作。 对呀。 所以就是对于我和珊珊来说，也是我们真的就只想好好的工作。 可是真的没办法。 在我们把目光投向英国。在英国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密集恐惧症的人会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个消息啊。 嗯，为什么？ 那就是有一个渔民呢，他在打捞上了一个篮球之后，发现这个篮球上覆盖着有数百个藤壶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这个篮球上这个藤壶接连的附着在上面。 我们这是什么？ 你能找到那张就是渔民的藤壶的那个照片吗？ 这个吗？不是啊，看起来哪张照片是渔民的藤壶？ OK, never mind. OK. 然后这个现年54岁的叫做吉布的这个渔民和丈夫 藤壶是什么呀？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藤壶是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嗯，好。 就是一种贝类，看到没？ 呀， 非常密集恐惧。嗯，大家赶紧打开。 在篮球上吗？ 可能篮球员吧，嗯，然后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吸附在任何他们可以吸附的地方，然后可能篮球的那个表面会让他们觉得附着力很强。 那为什么刚好吸附在了就是篮球的一面？ 可能篮球的 另外，现在很像一个那个脸谱，你知道吗？就是篮球没有被覆盖的那部分就很像一张脸，然后下面就很像那个就是京剧的演员的胡子。 对，因为可能别的地方被挡住了吧，它可能掉下去的时候别的地方被挡住，然后就只有这一块可以去吸附。 明白。嗯，好吓人呢。 而且这个好是一个很好的篮球广告。哎，我觉得然后他刚刚打开的时候以为是头，你知道吗？就以为是人头， 啊， 然后很害怕不敢打开，然后捞上来以后才发现是一个篮球，然后是密密麻麻的，就是贴附着数百个叫做鹅颈藤壶。然后让人看起来挺害怕的。对，小贝类。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是出海打鱼的时候就是注意这样的球类，附着起这样的藤壶。你有密集恐惧症吗？ 我有。 表现在什么方面？ 我跟你讲一个鬼故事。不是鬼故事，早上讲这个好吗？ 嗯，你说。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鬼片。然后那个鬼片讲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就是那个鬼魂，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大家看过吗？当时特别特别火，反正我是看过那个，就是我只记得一些模糊的片段。我来说出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共同的印象。首先在那个电影当中，空间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咱俩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如果我被攻击了，这面墙就会迅速向我压来，我就会被压扁。然后还有那个鬼魂，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团状，它非常非常的密集，然后是无限的复制的那种。然后有一次，他在那个被他害的那个家庭里面，他本来在加害女主角，然后男主角回来了，他就快速的从一个人形变到了一个花瓶里面。然后男主角回来的时候觉得好像明明有人在卧室里面。然后他就问女主角刚才那个人是谁。女主角真的不知道，因为女主角睡着了。然后就说没有人啊，然后男主角就特别特别生气，以为女主角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就拿起卧室床头前的那个花瓶砸碎了。然后就那个怪就溅到他的脸上。然后他的脸上就被覆满了那种特别密集的小黑色的虫子。 哇， 然后他看到镜子之后他就大叫，然后就从窗户跳下去自杀了。 天哪， 你知道这部电影对我幼小的记忆力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 对，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刚提的一个问题了。就大早上的说这样的故事确实不太好。确实不太好。好吧，我们要放一首温暖一点的歌来缓解和平复一下我刚刚被你吓死的心情。我的心 I'm sorry, 我的心已经被你吓 的了。我瞎编的，没有这样的电影。 你没有这么编剧的才华的，吴珊珊。你少在这边给我解释。一首范玮琪的一个像秋天，一个 像夏天 送给大家。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满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既然刚刚都已经这个聊到了这个吓人的事情，那我们就来回忆一下这个在童年的时候什么样的片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好不好？ 好。 我记得在我就是 举手举手，我还有一个 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有一部电视剧真的是吓死人了。 等会儿啊，那咱俩是一部吗？ 我的那部是叫做《少年包青天》。 哦，不是的。 然后，而且是《少年包青天》的第一部，是周杰主演的《少年包青天》。《 少年包青天》很好看啊。 你听我说，然后有一个人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演这个达康书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穿越的感觉。因为其实达康书记就是在 演过少年包青天， 在少年包青天里面的有一个系列是叫做什么干尸的一个系列，里面是演那个村的村长， 我知道那个村子，然后在不同的房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尸体的一个部分， 对，然后组合起来就是一具尸体， 对。 但是其实实际上最后你发现好像是一个族的人还是怎么样，被在就是那个一个洞里面活活的烧死。然后还有那个暴雨梨花针，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那部电影除了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心理阴影之外，给我妈妈也留下了非常深的心理阴影。 怎么着，你开始用暴雨梨花针了？ 不是，是每天晚上大概在我睡了以后，我妈妈都会看到一个小孩舔着脸从自己的房间抱着被窝 抱着被子 往他的房间跑。然后有一天我妈妈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都几岁了还要跟我睡吗？我说再睡一天。 天天都在睡一天是吗？ 真的睡不着，太可怕了。 其实我觉得少年包青天这一点真的是，这一集的确是有点吓人了。 但是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很好听。 但是你听我说， 你先说完， 我先说，你再唱。 好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是大概去年的时候，和一个喜欢看就是惊悚片的一个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他给我的评价让我的心情仿佛得到了平复。他说，少年包青天的干尸的这个系列，算是在惊悚片里面骨灰级的。 哦，是吗？ 就在他们看来，这个电视剧 真的是吓人的， 非常非常吓人。 天哪，那他我觉得当时编剧这样写真的不 OK， 太吓人了。 我有点忘记《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是怎么唱的了。 谁能告诉我 有没有这样 的？怎么这么快就想起来的？ 就是你提醒就前两个字的时候，突然瞬间这个记忆就出来了啊。 能画出一双双不流泪的眼睛， 留得住世上。 总的光阴不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 然后我们直接进副歌好不好？ 好高啊副歌，咱们重新起一点好不好？ 从此也不再分开，相爱的天和地还能在同一天空月亮下面的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得可以，让所有流星 随时都相遇。 下一段就太高了，咱们就别唱了。你觉得呢？ 我要挑战一下。 好的。 从此在人间上面没有无奈的分离，我不用睁开眼睛看你远走的背影，没有变坏的青春，没有失落的黑镜。 哎， 你能别跟着我在那边混吗？ 混混嘛，最后一句我就不跟你混了。最后一句我得跟你模仿黑鸭子了，我看像星星，我怕你唱不上去。 然后呢是什么？所有承诺 永远像星星，对不对？ 像星星。 跟你说了很高啊，我跟你做那个叫什么合唱团不是很棒吗？ 很棒。接下来这一条资讯很有意思啊，最近胡歌的有一部电视剧叫猎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在追？还有我们微信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自活力982直播房间的朋友们，你们在看猎场吗？最近猎场碰到了一个麻烦，因为他在25集当中剧情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这个电话号码呢 是一个真实的吗？ 是涂总的电话号码。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这么无聊，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因为他这个电视剧露出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完整的一个电话号码，而且很清楚。于是呢就开始有人不断地给这个手机打电话发微信发短信。 哎，说实话我可以理解， 这个手机号码是一个深圳的一个赵先生，市民赵先生的真实的这个手机号码。于是呢这个赵先生就给这个剧组发来了律师函。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追踪到之前，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是的， 比如说郭敬明导演的作品《小时代》就曾经因为当中出现的电话号码侵权而被判赔偿50000元。然后我就在想说，猎场，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留我的好不好？我愿意被骚扰这么两三天，然后还有钱拿。精神损失费耶。 你不会愿意被骚扰的 是吗？ 不会的，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手机会一直在响。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种非常好的解决办法。首先第一个，你可以不露出全部的电话号码。而第二个，如果你露出的话，不要搞得那么像一个真实的电话号码。如果你写比如说13966666666，对吧，就没人打了嘛。 有这电话号码是有的。 OK， 那就随便编一个，或者你确保没有人在使用这个电话号码。其实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其实是剧组你去买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拍完戏之后呢把这个电话号码扔了就好了。因为有那种就是大家比如说临时使用的电话号码嘛。关键是这样你还可以演真实的戏啊。比如说给涂总打电话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打嘛。这样演员的反应也会正常一些，也会真实一点。 我跟你说，其实这样的营销手段并不罕见了。 这是营销手段吗？ 对，在韩寒的《后会无期》当中，这部电影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在宾馆当中的小广告，这个小广告上面的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这个节目组买下来的， 嗯， 而且和情节是相关的， 嗯， 而且如果用这个手机来加这个手机的微信，出现的微信的名字还是《后会无期》当中这个女主角的名字， 哇哦！ 所以这个是一次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次营销的手段， 嗯。 另外，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当中，韩三明爆出的电话号码就是自己使用的， 嗯， 然后在这个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当中，他们留下的这个号码是该片的录音师的电话号码， 嗯， 好坚强， 留出来干什么呢？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要留自己的电话号码。 我觉得 比如说韩三明的电话号码， 可能就是有的导演他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自己的影片了当中的电话号码， 有一些假的东西，是吧？ 太假了，太假了，就会让他觉得不舒服。 嗯， 那目前来说，这个猎场是已经回应了，这个剧组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影片是拍摄于2015年，我们确认这个电话号码在当时是没有人使用 哦， 但是猎场在播出了之后发现，哎，这个电话号码是 有人用的是吧？ 那之前《小时代》的这个被骚扰的电话号码的这个机主呢，是索赔了20万，最后法院是判了5万。那不知道猎场的这次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损失呢？ 嗯， 不太清楚。 嗯，其实几万块钱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啦，对吧？的确是对赵先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嘛。 嗯， 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手机会不断的响是一件很烦躁的事情， 是吧？ 嗯，我看到在这个微信直播间里有朋友来了，相见恨晚。 嗯， 我说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危害你不够勇敢，我想问问你，你怎么还不翻？每次来都得唱一遍，他会不会烦呢？ 很烦。 相见恨晚说，包青天很好看啊，也不觉得恐怖，不觉得紧张。 怎么会不恐怖？怎么会不紧张？ 干尸那一集你不害怕吗？干尸那一集我真的有害怕。 我很害怕哎，干尸的那一集，就干尸那一集我真的害怕了，有一个月都不敢睡觉，而且在我脑海当中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一家人在那个洞里被活活烧死的那个感觉， 嗯， 那感觉让人很难受。 对， 嗯，然后金刚说电话号码不会打了，嗯，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他可能说的就是猎场的这个电话号码。 嗯，你若安好说缘分从关注开始，真情由礼物带飞。嗯， 好的，让我们一起飞好不好？ 嗯， 用你的礼物垫着我们一起飞。 我们节目有一个宣传的这个官方口径啊，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哈，每天早上7点半直播的时候就会直接推送你啦，你有时间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天。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陈旭也来了，他说给我留下阴影的还有一部这个《封神榜》， 嗯， 妲己折腾皇后和忠臣的， 嗯， 这么一些的情景，他会觉得非常的留下了阴影。 那刚刚我们 我是那个插一句话，我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哇哦，那个， 小的时候真的吓死了， 真的是吓死了。嗯，就你现在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没有。 嗯，好。 但是我看到了霍远征老师，我还是会觉得一抖。 没有就好。刚刚分享的是猎场的这条消息，下一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打错了》。 Party 的时候不能发呆，插腰，世界在燃烧，音乐正狂躁，我们大摇大摆准备出怪招，动作武林风骚，看面里发笑，路人甲乙丙丁请靠边站好，下巴被摔掉，眼睛快破掉，聚光灯下我们才是女主角。 这首歌是来自郭靖的 Esco Lala。 刚刚好小一杯特调上面的小气泡，爱活蹦乱跳，爱用力的摇，青春就是要无时无刻的闹，动作武林风骚，性感在发烧，黑你 Kiyo 送白加油的口号，太阳不睡觉，

大家好，我是水水，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上的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首先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当然了，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我们看到现在的直播间已经非常热闹了啊，我们也欢迎你好你若安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吧。最近大家都领红包了吧？其实一直都在领红包了。 对， 我觉得领红包已经变成了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和生活的朋友之间互动的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程序了，常见的一个程序。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某个小区的业主群，然后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男业主，在业主群里狂发红包。每个红包都是1000的。 哇， 然后呢， 红包可以发1000的吗？ 可以， 就是那种大家一起领的那种， 对，大家一起领，每个单个不要超过200就好了。 好， 有的人呢抢到了，一共啊抢到了200多，最多的抢到了400多。抢着抢着大家发现不对劲，他一直在发一直在发，然后邻居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踢出了群。 我的天哪，这是一个什么白眼狼业主？ 后来第二天才发现这个业主的确是喝多了。然后这些业主把他暂时踢出群也是为了保护他，并且在第二天他酒醒之后，把他们抢到的4000多块钱红包一分不少的还给了那个喝多的业主。 所以我是错怪他们了。 是不是挺温馨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对一个人好还真是不一定说表现的是真的是对这个人好。 对呀， 就踢出去这个感觉好像说怎么忘恩负义，对吧？我刚发红包你就踢我。但后来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就是群主把他踢出去他不能再发了。 但是你知道，如果我是群主，我就不会把他踢出去。因为我能保证在这个群的发的红包我们可以先不领。 对， 然后或者是可以第二天还给他。他如果已经喝多了，我把他踢出去， 我的第一个想法 他就会在别的群发啊。 对呀， 别的群不见得这么善良呢。 对呀，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对这个做法，是吧？ 应该直接去敲门，都是邻居，劝一劝吧。 对，送现金嘛，对不对？ 发什么红包啊？ 直播间的温度从20度开始，20几度开始，已经到 慢慢的攀升了，是不是？亮点星灯女王也来了，说主播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女王驾到。不知道早上你吃早餐了没？ 对呀。那如果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个怎么说远古的消息的话，最近是发生了一件可能会关注史前翼龙的朋友比较关注的消息。 你新闻之间有没有一点转换度啊？ 就是极端嘛。 前面刚刚在业主群里面发现了有一个男子在喝醉酒以后狂发红包，现在目光就直接抛向了1年前的这个翼龙，是吗？ 对呀，就是极端吧，对不对？因为我剩下两条非常有关联度，剩下两条只能剩下。最近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然后经过多年的野外科考工作呢，在新疆哈密的戈壁滩发现了超过200枚翼龙蛋的化石，以及大量的翼龙骨骼化石，帮助还原了这一史前空中霸主的发育成长史。其实我对翼龙是不是咱们传统理解的某种那种就是 飞起来的那种 小恐龙，对不对？ 不是小恐龙，是大恐龙吧？ 超大恐龙，对不对？总觉得飞起来看起来要小一点。 因为远嘛，好不好？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很大的飞机，你就是在它下面看你大不大，大不大？ 大 大大吧，在空中飞起来小不小？ 小 小不小？ 小 小啊，对吧？ 这种诱导式的提问我很欣赏。那最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老师等人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报告，说这次发现的成本呢，标本由3块可以互相连接的沉积砂岩块组成。已经暴露的这个翼龙蛋化石就有215枚，推测总数可以达到300枚，同时还有10余个头骨和下颚。 下颚。 对，以及数量众多的 头后骨骼。 嗯， 也就是说，如果是关注这个领域的考古的进展的朋友呢，会出现一批新的进展，一批新的研究报告，一批新的科研成果。 嗯， 如果说大家比较关注翼龙的话呢，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哈，翼龙呢是地球上第一类飞向天空，也是迄今唯一灭绝的飞行脊椎动物。那全世界范围内呢，翼龙化石十分稀少，翼龙蛋仅仅发现过11枚，其中含有胚胎的只有3枚，都是以压扁的二维形式保存的。 嗯。 那此次已经确认的含有3维胚胎的翼龙蛋一共有16枚，也是全世界首次发现3维的翼龙胚胎。所以说这个大量的翼龙蛋啊、胚胎还有头骨等等化石的发现，至少表明了翼龙有群居的属性。而且我相信这个3维的翼龙蛋，你想想之前都是2维的翼龙蛋，也就是那个翼龙灭绝的时候，所有的蛋都被压扁了。 嗯， 但是现在发现了3维的翼龙蛋，有可能会对我们研究这种古生物有非常大的帮助和进展。 那3维的翼龙蛋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不知道啊，肯定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地理的环境和条件吧。 嗯 嗯， 它不是应该是受到挤压，它就会破吗？ 嗯 嗯， 有可能是被搭出了一个空隙，或者是比如说被封在了某些石头里面。 可能是。 嗯，对。嗯，不管怎么样，咱们是发现了有至少16枚的含有3维胚胎的翼龙蛋。 嗯， 也可能只是没有那么扁而已。 所以《侏罗纪公园》里面的那个逻辑，你有看到过吗？ 我好像听你分享过。 就是他如何去复原恐龙呢？就是去找叮了恐龙的蚊子， 嗯哦， 然后用还在蚊子的身体里面的恐龙的血的 DNA，然后进行复制，然后把它就是整个的复制出一条龙出来。 因为蚊子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生存到现在的一种物种，对吧？ 对，还有蟑螂啊。 嗯。 就是我们很讨厌的很多事情都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生长起来的。 嗯， 就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就是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蟑螂具体长什么样子，而且我不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那这样我来调一张图。 不用了，谢谢。 你 记不记得咱们俩上次去吃早饭？ 嗯。 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哎，你看那墙上有只蟑螂。” 嗯。 然后我连看都没有看，我不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会有心理阴影。 是这样的，因为你都在叫。你也没 叫的时候就闭上眼睛了，是吧？ 你也没空看。嗯。 Q 老乌 Q 说：“怎么主持人都这么黑？” 晒的。 对，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大灯，可能会晒的了。 对，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其实电视或者是这种做直播的这个有专业的光去晒的。这样吧，我给你看一下好了啊，你看，你看到了吗？就是这儿全部都是大光。 嗯，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知道我们就是被多少灯在晒着。 对，每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其实都像在沙滩上一样。这时候就要送大家一首《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呼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不一起啊？你为什么这时候把我抛下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要送大家一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符合现在的这个 主题，很应景是吗？ 和环境 什么的 闷。 谁说？ 每次在 KTV 都很喜欢点这首歌。 你唱来。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我觉得这首歌主要是你唱他的姿势可以学王菲还叫王静雯的时候吧，然后他那个头就低着，然后就这么晃啊晃啊晃，晃啊晃啊晃， 特别可爱是不是， 特别特别可爱。 我给你唱一个变形版本。 好。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黄河两边种着。 什么鬼？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儿女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 贡献 呢？和那个什么黄河两边张着， 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调。 大家如果有发现这种特别有趣的歌曲接龙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主持人会唱的，特别吓人。 打出来就好，然后这你若安好说刷刷小礼物，主播给你洗裤裤，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主播自己的都不洗。那最近呢，联合国特别特别的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联合国一直都在做一些非常非常酷的事情，他们会让这个非人类担任职务，比如说在去年早些时候，联合国让一对双胞胎大熊猫担任了史上首对动物亲善大使，来帮助联合国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那在这一次2017年可持续发展责任商业论坛上呢，联合国让一个机器人索菲亚正式担任了首位非人类创新大使，来激励人们的创新精神。索菲亚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美国一个公司制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它的设计师叫做汉森。汉森呢，他用两个女人来作为索菲亚的原型来设计这个机器人。 哪两个？ 第一位是他的妻子。 OK。 第二位猜一猜， 是政治人物吗？还是明星？ 明星。 明星，麦当娜。 差不多。 哦，真的吗？ 不是了，奥黛丽赫本。大明星了，对不对？ 差很多，好吗？ 这是对你的一种鼓励。我怕你猜歪，赶快说是奥黛丽赫本，对不对？是他的妻子和奥黛丽赫本为原型结合来设计的。他的外貌呢，是使用专利硅胶打造的一种仿生皮肤，质感和人类的皮肤非常的接近，因此颠覆了人们对于机器人外形的一个传统的看法。实际上，大家如果看一下面部的话，可能会感受到这种差别吗？他的面部长这样，的确很像人类的皮肤了。 哦，像 比咱俩白，反正 比咱俩白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对，长这样是根据设计师的这个妻子还有奥黛丽赫本为结合的原型， 关键是人家又晒不黑， 对 对吧？ 对， 他就没有这种新陈代谢的这个东西， 不好说，万一他的硅胶材料可以氧化呢，是吧？有可能会旧。 对，有可能，有可能， 不重要， 会脏。会落灰。 对，然后擦不掉。 对， 开心多了嘛。跟你机器人比啥呀？在 那如果是涂在我们皮肤上的东西是一定能擦得掉的吗？ 不见得。 是的。 是吗？ 我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人以7年为周期会把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换成新的一遍。 那也不会换成婴儿一样的白皮肤啊。 不是，就是是新的。但这个东西是会越来越老嘛，比如说你皮肤会越来越没有弹性，都是因为你不断的 随着那个细胞的年龄越来越的大，它可能就算是新的，它的颜色也会变黑一些。 对， 是不是？ 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以7年为周期啊，就在7年的过程当中，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等会儿，你的镜头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对啊，我的镜头一直是这样啊。 不是不是，刚才很好看。 什么样子啊？ 刚才你是大的。 对，我搭上去是吗？ 对，搭上去。调整一下这个水水的镜头哈。 这样搭吗？ 待会儿再说吧。 好吧，待会儿再说吧。 那这个索菲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它通过这个语音和人脸的识别技术，可以理解语言的这个模式，明白语言的含义，结合人工智能与人类进行对话。不仅呢会自主行走，还可以通过 AI 技术和人类进行眼神的互动交流，还具备创造力、同情心以及移情的能力。 能力，移情的能力。 我有点走神了，你知道吗？ 没事，你说。 因为发现就是机器人的能力其实都差不多。你这个说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照着这个方向去打造的，是不是啊？ 你看过那部电影吗？叫 Her， 他。 没有。 嗯， 是讲啊，我知道是讲那个智能女朋友的。 对， 我看过，我看过，我看过。 你到底看过没？ 我看过，我看过，韩国的吗？是吗？ 美国的，美国的。 OK， 好吧。 好， 那我可能看了《机器人女友》吧。 对，然后他那个就讲的就是一个智能系统嘛，然后那个智能系统就是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斯嘉丽约翰逊配的那个话外音， 哇， 他还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罗马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他都没有露脸， 哇， 就完全是凭声音， 天哪， 然后就讲的那个男生就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慢慢的就和这个系统开始恋爱了，然后后来的时候，情节的高潮就在有一个时候，就这个地铁呢，这个系统更新，然后更新了以后，他就有几天联系不上他，然后他突然发现说，那这个系统肯定在和很多人谈恋爱，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嘛，然后他肯定就是针对很多很多人，然后他就问说，你现在在和多少人谈恋爱？然后那个系统就报了一个大概成千上百的数字，然后这个男主角瞬间就进入到了崩溃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好像人和机器人之间的这个感觉来说的话，不像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比如说你问他什么他答什么，或者他帮你找路，他帮你订餐，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有情感投入进去的话，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对，随着这个人类机器人接触的会更多一些，机器人的这个智能发展水平更高一些，真的可以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一些连结的时候，我们再会去慢慢的讨论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很多这种智能的电影啊，包括一些大家的讨论啊，都会给我们打一个预防针啊，让我们可以更加理智的去讨论未来社会跟机器人的相处。 对， 现在有这个意识就好了。 没错， 对吧？ 其实讲到未来社会，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说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嘛，或者是一个共享的时代，但是最近呢，就是在共享的这个时代，先是这个蓝色的单车共享单车出了一些问题，对吧？然后他们已经快要离开出我们的视线了。那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共享衣橱也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共享我 知道。这共享衣橱是多拉伊梦，然后呢，就是他们现在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存在有旧衣服。就是很多这个它的用户在使用的情况下会收到一些让他们觉得很莫名其妙的旧衣服，而且这个公司好像在资金链上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也让大家看到了共享衣橱这样一个概念到底是不是能够从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想法，然后真正的成为实际上可以帮助女生去更新他们的衣柜，然后让他们能拥有更多选择的这样一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有。 有吗？ 我当然觉得有，我用过共享衣橱就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其实哆啦 A 梦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的那个CEO 是我们同学， 是吗？ 我觉得他们看起来还不错，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营销呢？我甚至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也没好意思问他。 就别再找罢了吧，反正现在出了一点问题啊。 他们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吧，但至少比如说我用的这个叫123，也是跟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标对手。我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感受到什么问题了。 OK， 我还是相信共享时代，有些东西一定是可以共享的，只不过我们要想好什么是可以共享的，什么是不可以共享的，我们要画好那个边界和界限。在边界以内，我觉得都是可以让大家发挥充分的创造力的。对吧？ 那在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旅行与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轻松的话题。那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会把一个地方然后连接到一部电影当中，也会把电影当中的一个地方回归到现实里来。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你看过哪些电影会让你突然想着说，哇，我要去这个地方旅行，或者说你去哪个地方旅行以后突然你在想说，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呢。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互动。那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以及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刚才看到了在咱们982魔力工厂微信账号里面呢，也有人在跟咱们一直互动啊，包括刚才相见恨晚说哇转得太快了吧，从发红包就讲到恐龙，

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火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呐。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水水呀。OK， 那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当中和大家已经说过了，我们会聊的是关于旅行和电影的话题。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旅行和电影的清单呢？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中国的有一辆列车现在已经可以称作为一个移动的宾馆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哇哦！ 那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发现了最美铁路，感受诗一样的宁安。那他其实是发现集体的这个，对啊，是这个呀。 然后他去哪儿了呢？ 然后你先听我说，就是这个车呢，是这个目前来说就是中国投入的一个环境舒适，然后有每一个卧铺都是一个小包间的这样的。 哇哦，这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车上有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而且它的车窗外的风景也还不错。那这一辆车目前来说，它是这个宁安，就是感受诗意宁安的这样的一个发现实验的一个团，他体验的一个动铺这个卧铺的一个动车。所以说这个全列的这个双层的软卧的这个卧铺也会即将投入到使用，目前它的站点还没有表示很清楚。所以在旅行过程当中，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坐火车了。 我也很喜欢坐火车。 因为坐火车就会让 准点儿啊， 准点儿， 靠谱，踏实。 对，而且再加上好像沿途如果风景不错的话，坐火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还挺喜欢在比如说这个高铁动车行驶的过程当中，然后拍窗外的那个景色的。有的时候它行驶的比较快的时候，偶尔下一点小雨，那个车窗上再有一些雨珠，就是通过水滴拍景色，那个感觉会更好一些。 但是说实话，我是真心的觉得，如果是坐火车的话，北方的火车路过的景致真的没有南方好看。就我每一次路过广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广西 好幸福，是吗？ 广西很美。 那可不可以比如说那个从北京坐飞机到桂林，然后再从桂林在广西境内坐火车，这样是不是很好？ 我以前每一次从广州回贵州的时候，都会路过广西嘛。 广州回贵州坐火车要多久？ 五个多小时。 那还好。高铁还是动车还是火车？ 高铁。然后 路过广西很美吧？ 很美很美。广西是真的就是一路一看到那样的景致，你就会在想说，哎，这个是广西吗？然后你打开地图看，你真的是在广西， 真的是那种就是桂林山水的那种感，会路过那样的景致吗？ 真的是会有那种山起伏起来，然后有那种水。 我天哪，我还没有去过广西，其实 没有去过吗？ 没有， 可以去一下广西，真的是很 美。走吧， 就是现在就走， 请个假好不 好？ 我们马上控播。 领导好吗？好吗？祥光变照来了，说早上好呀。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直播的一档早间资讯加访谈啊。这个节目啊，就是脱口秀瞎胡聊， 微微一笑。 对，微微一笑。 我们既然要聊的是关于这个旅行的话题，那想要和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和黄立行，分开旅行。 讲话里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到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分开旅行，我觉得描述的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这种旅行状态的。 好 sad 呀。 嗯，就是一个人要去巴黎，然后一个人要去洛杉矶。 好伤心呢。 嗯，在我看来，我觉得巴黎和洛杉矶这两个地方就是代表着两种特别特别不同的风格。 比如呢，巴黎是这种什么样的风格，对你来说？ 比如我其实这两个城市我都想推荐同一个导演的电影。就是伍迪·艾伦有两部电影，然后一部叫做《午夜巴黎》，我在节目里提过很多很多次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然后第二部是叫做一个咖啡公社的电影，叫做 Coffee Society。 然后我先来说 Coffee Society 吧，就是 Coffee Society 是谁演，是谁的电影？不是伍迪· 艾伦导演 的， 是 吧？ 都 是 他导演的。然后是最近的近两年的一部电影吧，讲的是好莱坞。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小镇青年，然后去到好莱坞去找他一个在这个电影制作公司当大老板的叔叔，然后他大老板的这个叔叔呢有一个秘书，然后呢这个小镇青年就和这个秘书之间发生了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哇哦！ 然后最后发现这个秘书其实和他的叔叔是地下的一个恋爱的关系。 OK。 然后就在这个秘书呢就是一直以来都传递的是一种他， 这是在洛杉矶的那个对不对，咖啡公社， 对，在洛杉好莱坞在洛杉矶啊。 对 我确认一下，因为你是巴黎和洛杉矶推荐的同一部伍迪艾伦的，都是同一个导演的伍迪艾伦的。 对，基于那点事 儿 说，这两部电影他都看过，很喜欢伍迪艾伦，我也很喜欢伍迪艾伦。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女孩一直在这个小镇青年的面前都表现出的是一副就是我不是特别 care 这个就是金钱如粪土。然后呢，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追求自己的可爱自由开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叔叔其实一直都不愿意和这个秘书在一起，不愿意离婚的。然后呢，这个秘书就当快要和这个小镇青年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叔叔跑到这个秘书的面前问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和我的妻子离婚，我要和你在一起，你要和我在一起吗？然后这个电影的就是一下子的转折，你猜这个女生选了谁？ 选了叔叔。 对，这女生选了叔叔。然后就开始进行了现实版的一个，然后小镇青年就是 叔侄大战。 没有叔侄大战，这个小镇青年就非常心灰意冷的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然后开了一家就是好莱坞风格的夜店。然后后来的时候， 你知道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叔叔不愿意离婚，然后要跟这个发现这个女生有可能会跟她的其他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说我可以娶你。就是那句非常典型的话，就是有免费的吃，谁会付钱呢？现在发现可能吃不成了，然后愿意付钱了，是不是？ 对，然后这个秘书就迅速的转变成了一个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就是拽各种各样高档的这个餐厅的名字，然后就他自己以前特别特别讨厌的那种就贵妇的模样。 为什么会变成？因为他嫁给了叔叔吗？ 对啊，他嫁给了叔叔，然后他就开始出席各种各样的高档的餐厅啊，然后就讲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名媛，就是不是说贬义，不是说那种 明白， 就是那种特别贬义的那种所谓的这种一些名媛的一些话语嘛。然后呢，这部电影在后来又他们两个又开始在一个池塘边就追忆说，如果当时这个感情能够保留下来该多好。这就是伍迪·艾伦的《洛杉矶》的故事。 所以这部电影最后的这个结局其实是有点悲的，对不对？ 伍迪·艾伦的电影的结局有的时候挺出乎人意料的，反正就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很悲，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拍得非常非常洛杉矶，就是整个城市都是有着那种就是电影所营造出的那种浮夸的那种气氛。 我觉得的确像你说的 浮躁， 像你说的一样，就是真的会有点不知道这个结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总觉得好像还是得升华一下吧，或者是有一个主线，它的主线是什么呢？是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吗？ 没有什么好升华的。伍迪·艾伦的电影从来都不升华的。它都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当中的很多细节来打动你。我只是觉得就是他这部电影拍的洛杉矶让你觉得很可爱，这个城市就是充满着那种诗与梦，但最后还是会被现实打败的感觉。而且因为它是电影之城嘛。然后再回到《午夜巴黎》，就是他拍的那个就构建了一个穿越的那个历史，然后让男主角就不停地穿越到这个黄金年代，然后和海明威啊、毕加索呀、然后达利啊什么的就见面，然后和他们聊天，然后他同时又有一个非常世俗的妻子，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然后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我还记得，就是那个他们在巴黎的时候去接那个女方家的父母，然后那个女方家的父母说巴黎真的是太就是巴黎怎么这样，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说巴黎是流动的盛宴啊，然后那个然后这个女主角的这个 好喜欢这句话，巴黎是流动的盛宴， 这是海明威的一个小说，就流动的盛宴嘛。然后最经典的是那个女主角那个女方的妈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要这么再赌下去这个盛宴也快要流不动了。 这是怎么用那个原本应该是英文片对不对？ 对。 你是怎么翻译成你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好棒。 字幕组。 你自己读出来就非常像水水的语气。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听过一种论调，就是关于伍迪·艾伦的，伍迪·艾伦好像是他的很多作品里面，别管是他编剧的作品还是他导演的作品，其实都是体现了一种小人物的心态，对不对？然后伍迪·艾伦好像很厉害一点，就是他把这种东西说出来了， 说出来就会，就是他自己会得到那个平和和释放，反而会戳中很多人的内心。 嗯， 然后我觉得伍迪·艾伦最火的一段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想把人生倒着活一遍。嗯、那段话我觉得的确还是挺有趣的，让你看到如果用一个换一个心态去过生活的话，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结果。 对，嗯、其实今天可以通过伍迪·艾伦来撕开一个电影和旅行的切口，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电影当中的天气。 嗯， 那接下来一首维里安的好天气送给大家。 几多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的没有雨，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遇见你，谁把每 伍迪·艾伦其实还有一部电影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叫做《赛末点》。 项目点是在哪里拍的？ 是在伦敦拍的。 我觉得好像伍迪艾伦真的很爱在不同的城市拍电影，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于 不同城市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 会有一个电影的感觉。然后赛末点讲的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小青年，小镇青年。然后呢，他是一个网球的选手以前，然后他就是在伦敦的时候通过给富人教网球，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富人家的这个妹妹，就哥哥和妹妹。然后呢，认识了这个妹妹以后呢，然后当时这个哥哥呢有一个女朋友，然后是斯嘉丽约翰逊演的。然后这个就是他前。我们怎么来表达这个？ 他喜欢上这个哥哥的女朋友了吗？ 对， 好复杂。 然后后来他就是和这个哥哥的女朋友，他哥哥的女朋友。 我让我猜一猜，他喜欢上了哥哥的女朋友，但是哥哥的妹妹喜欢上了他。 对，是这样。 真的。 然后他和他和妹妹在一起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 割断。畜生！哎，怎么可以这样啊？他喜欢哥哥的女朋友，他喜欢嫂子哎。 你听我说，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就是和这个他分手了，就他哥哥和他的前女友分手了以后呢，他还是和他哥哥的前女友就纠缠不清。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就是他还是向往那种虚荣和浮华的生活吧。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杀掉他哥哥的这个前女友。于是他就拿了他就是那个女方家的那个枪。 为什么要杀掉啊？ 因为这个前女友就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和他在一起的话，他就要去这个人家里面去告发他。然后后来他就杀死了这个他哥哥的，就是这个妹妹的哥哥的前女友。然后这个电影的结局很有意思，就是他最后没有被发现。这是一部。就是、 他就成功的娶了妹妹，然后变成了豪门的女婿，是吧？ 对，然后类似于暗示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进入了上流社会。所以说就是在讲，可能现实就是有的时候坏人不会受到惩罚。 母题应该就是还是红与黑吧，我觉得。但是其实就整个电影拍的伦敦很漂亮的一点是，他们结婚了以后，就他和这个妹妹结婚了以后，就迅速的买了一套房。然后这套房子在哪儿呢？在英国议会大厦大笨钟的斜对面。 哇， 就他们家的窗景是整个的泰晤士河，加对面的英国议会大厦加大笨钟，然后是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窗。 我打算把这几部电影看一看，我要想一想我是不是会看到和你不一样的。我总觉得你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就这么结束了吗？这部电影都觉得没有结尾。 伍迪艾伦的电影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是没有办法特别去概括这件事情。 今天那点事儿也可以聊聊哈。我看看他说他也很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他刚才还列举了两部电影，说还有《午夜巴塞罗那》还有《爱在罗马》。 对， 水水好像也跟我讲过这两部电影。 午夜巴塞罗那是一部我还挺喜欢的电影。他讲述的也是就是在巴塞罗那嘛，然后巴塞罗那真的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 是吗？真的是很美。 就是反正中心思想就是一对夫妇两个人过不下去了，然后加入了第三个人以后发现他们的关系异常和谐。 OK。 但是后来这个女生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关系。 第三个人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OK。 然后她离开了这对夫妇之后，然后这对夫妇又开始过不下去了。 烦 就是特别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很典型的关于爱与这个欲望的故事。 达菲也来了，达菲说山山水水早上好。然后其实刚才我也关注到了一部电影，叫做爱在黑森林，黑森林之路，你记得那部电影吗？他曾经好像获得过奥斯卡电影的这个提名。他其中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做了旅行和电影的结合，叫魔法黑森林。然后他呢，这其中的黑森林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虚构的地方了，但是据说真实还是比永远更可怕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像魔法黑森林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在德国必去的一个地点，童话之路。童话之路是对格林童话的这个迷妹和迷弟们专门设置的一条旅行路线，是德国政府为纪念童话大师格林兄弟诞辰200周年，在1975年规划而成的一条旅行线路。然后是从哈瑙到不来梅，长约600公里，全部是童话之路。它是把格林兄弟相关的这个息息相关的城市、乡镇还有州有70多个完全串起来，沿途有各种诗情画意的风景区，点缀着精巧浪漫的木结构的房屋的村落和城镇。如果想 重温一下咱们喜欢的格林童话的话呢，去德国的时候不妨去看一看这个跟魔法黑森林当中很像的取景地，格林之路是什么样子的，童话之路的模样。 对，那在我的印象当中，莫文蔚有一首歌一直以来都是我心目当中 看得很紧密 就是一直都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旅行的一个代表，就是她在船头、然后一直就是撩着裙子然后迎着风去唱那首歌、然后我今天在意外的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发现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你是李白，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浪漫的。 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跑出来的时候、嗯、然后两个人驾着车行驶在非洲上，非洲草原上、 嗯、 然后还有一个狮子在追他们， 嗯 嗯，那个画面应该会有那种公路电影的感觉吗？ 对， 嗯， 嗯，但那个不是公路吧， 野路， 自己都说了那是草原 你还是有条路的 OK 如果说是公路电影，你会想起哪一部？你那会有推荐的公路电影对不对？ 其实还挺多的、嗯、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美国的有一部电影叫做阳光小美女 啊，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吗、嗯、就是一个面包车里面，然后有他们整家人、嗯、然后一起去带着这个就是四五岁的这个小女孩去参加一个选美比赛， 嗯， 然后最后的那个结局就是她中途然后她爷爷死了，然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啼笑皆非的事情、嗯、然后最后这个小美女就是在那个选美比赛上面就跳了一段那种就是钢管舞一样的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好笑的一段舞蹈、 嗯、 然后已达到了就是整个电影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反叛的高潮、嗯、 所以说整个电影基本上是在他们的面包车行驶在路上的 对 为场景发生的 是 吧、 对， 所以公路电影的定义就是主要在路上发生的故事， 对，就在路上吗？ 哎，那有一部电影，哎，动画片， 嗯， 动画片， 嗯， 两个小姑娘， 嗯， 开着车坐在车的后座， 嗯， 然后到了一个童话地， 嗯， 那个童话地，就是那个，我可以给你画出来。 我觉得你画出来，我也不一定认得出。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嗯，算了。他们就一直坐在车上、 嗯、 动画片、 嗯、 两个小姑娘算了， 完全不知道你讲什么。美少女战士吗？ 美少女战士运动可能不靠汽车。 Hello Kitty、嗯、 就是他们的叔叔好像会偷东西， 嗯， 那个叔叔是长着圆圆的鼻子，然后胳膊很长， 不知道你在说哪一部。 很难记住。 OK 好，我努力回想一下。 嗯， 然后刚才小斐问了说珊珊眼睛好了吗？嗯，好的差不多了吧，但是我觉得不能一直戴墨镜，一直戴墨镜太蠢了，所以就今天换成了这个平时的蓝光眼镜啊、 嗯、 然后相见恨晚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嗯、 他说旅行都是你们有钱人的生活，我不敢想。 不是啊， 嗯， 我反而是觉得有的时候在自己穷的时候反而更想旅行。 嗯， 真的， 嗯， 因为其实 逃离现实的生活是吗？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旅行就是不要把它太就是等同于说你要花很多很多钱。 对， 像对于比如说，嗯，对于我来说、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该花的钱我是特别特别不想花的，比如说住宿， 嗯， 就很多朋友会讨论说啊，你要住哪一个酒店什么的，我如果去哪个地方我从来都是要在想说那个地方有没有免费的住宿， 嗯， 如果没有免费的住宿最便宜的住宿在哪， 嗯， 然后我一般会考虑这个问题、 嗯、 然后比如说像吃饭这样的，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地方最好吃的东西永远都是在两个地方、 嗯、 一个是米其林三星、 嗯、 一个就是苍蝇馆子， 嗯， 对吧， 是的， 就是我觉得能去米其林三星的还是少数， 而且约不到 了，嗯， 对不对？ 对，嗯，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去一个地方的话，我会想着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允许的话，尽量预约一次米其林三星， 嗯， 是可以的。但是 很贵、啊、 很贵，对， 很贵， 嗯， 我一般不会选择，因为我觉得就是、嗯、对我来说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嗯，万一呢、嗯、万一比如说是纪念日， 什么纪念日？ 比如 结婚纪念日，我觉得这个 OK 吧， 对吧？ 嗯，我觉得、OK、 偶尔总会有一个仪式感要体验一下，但是这种如果你真的想策划的话，要提前预约，临时起意，三星是预约不到的， 对， 对吧？ 但其实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就是不要总觉得去国外才叫旅行， 嗯，是的。 其实往往就比如说你住在北京，去一下燕郊的很多地方，这也叫旅行。 对，只要出门就是旅行。 也不一定啊，堵在路上不算。 咱们今天就算旅行、嗯、是吧？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日游。包括我觉得像刚才水水提到的这个当地的饮食的确是苍蝇馆子最好吃， 对， 嗯，哎，如果比如说电影当中提到的比如说到外头去旅行的时候吃饭的，你会想起哪部电影有这样的场景吗？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吃兔兔吗？ 你不觉得兔兔的那个就是特别典型的苍蝇馆子吗？ 嗯， 就他们发现的在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然后这家很好吃， 嗯 嗯，然后其实我上一次去上海的时候也是发现上海有两家就是那种不算苍蝇馆子吧、 嗯、 但是算小馆子、 嗯、 也超级好吃， 嗯 嗯，一家是叫那个美心， 嗯， 就那个美心，它有那个肉汤圆， 然后有那个荠菜馄饨，超级超级好吃。 你有听到那个肉汤圆的时候，我的眼神都就荡下去了。 肉汤圆很好吃， 肉汤圆就是南方人的专利， 就很好吃啊。 OK， 然后还有一家叫鼎特乐。 嗯， 就他们家的那个卤肉饭还有那个黄鱼面， 嗯， 都很好吃。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你本来都不吃鱼，你竟然吃黄鱼面。 我可以把黄鱼都夹给别人然后吃面。 太好了，咱俩一起去好不好？点一碗就可以了。 OK，一首王菲的浮躁送给大家，好适合今天这样的主题啊。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今天我和珊珊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旅行与电影。不知道大家在你们的旅行的这个清单当中有哪一些电影处在一个非常举重若轻的位置的。 实际上我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很喜欢看电影，很多人很喜欢旅行，但是把旅行和电影连接起来的人可能并不多。 其实挺多的吧，我觉得。或者说我们扩大一点范围，电视剧也行。如果觉得好像电影实在是有点太高了啊。 因为什么叫做把旅行和电影结合起来呢？是比如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想起这个旅行目的地，会想去这个旅行目的地。 对，比如泰囧，和曼谷，就是一个强连接啊。你看，就是后来为了拍港囧，就是有就是为了让他在那个地方拍第二部，多少地方在努力，对吧？ 对， 然后最后选择了香港。 我觉得实际上如果这样讲的话，有一部电影应该是很多人把旅行和电影连接起来的。 什么电影？ 北京爱上西雅图。 是 这部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它和爱，它也和爱情相关联嘛。 对， 会想起一些浪漫的和电影相关联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最后是汤唯和 秀波大叔吗？ 对， 两个人在西雅图再次相遇的时候那个场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那里去那里旅行看一看，拍张照吧。 嗯，我没有去过西雅图， 我也没有， 所以我不太知道西雅图是什么感觉。但是温哥华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城市的。然后我相信说了一个名字，大家肯定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熟悉，唤起一种记忆感。别了，温哥华。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是部电视剧。 我不知道。 是赵宝刚的一部电视剧。然后当时就拍摄的是在温哥华生活的一群中国人。 然后呢，讲了什么？ 算了，我不知道就算了。这个电视剧太长了，就会让我想起我妈妈跟我说一部电视。你知道我很多电视剧没看过，但我知道那部电视剧在讲什么，因为我妈妈会复述电视剧。 哇，你妈妈应该去干编剧才对呀。 就是我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会就是突然的跟我去复述一些关于电视剧的情节。 如果是国内的景点或者是旅行目的地，可以想起来什么电影吗？因为我觉得国外可能很多人还是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 我觉得国内的话，上海，上海应该有还蛮多电影。 哪些拍的很美的电影呢？ 李安的《卧虎藏龙》。就是那个安徽那边的那个目的地。就是在安徽那边的竹林和那个徽派的那些就是小镇和那个古建筑。然后比如说冯小刚拍《非诚勿扰》的时候，后海的那几家酒吧。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张艺谋拍的那个《英雄》的那个丹霞的那个地貌。都是很典型的，就是通过电影来展示这个旅游目的地啊。 你说做电影导演、电影演员是不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觉得是。 我觉得伍迪·艾伦就是在完全完成他自己世界旅行的梦想。 然后《英雄》拍的九寨沟，对吧？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电影当中大家能够看到更多的好看的地方，然后在大家旅行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这个旅行的感觉。其实我反而觉得现在90后或者是95后在旅行当中更多的表现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感觉， 想要的自己的旅行方式，因为的确旅行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嘛。大家都不太想要那种可以要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因为那种方式你会发现最后你除了几张照片留下来之后什么也没有体验到，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对，而且吐槽也成为了这个更年轻的旅行者们的一种旅行的方式，去哪儿都得吐槽。然后和当地的人发生这种 连接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拥有一种旅行当中更加独特的旅行态度。那接下来我们来像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也是 你们一点都不累，你说不如飞的走走人海，你说我都舍得留。 其实说去环球旅行，肯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那我最近是发现了一对特别感人的爱情故事，这是一对情侣，一个四川的男人和一个广西的姑娘。男人向姑娘求婚了，说你嫁给我吧，然后等我这个工作结束了，咱们俩一起去环球旅行吧。所以说他们俩去旅行了800多天。 哇， 的确是走遍了40多个国家。 嗯， 对，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们其实的确是在网上认识的。 你的这个转折，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 嗯，1986年出生的这个姑娘， 嗯， okay、 看看她怎么认识的哈。 嗯、 然后她的老公呢叫做老虎。 嗯 嗯。是1974年出生的，两个人都属虎，原本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那因为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认识的呢？这个女生当时呢是在浙江的一家外贸工厂做了好几年的外贸经理，生性是属于那种好奇心特别强的，然后工作之余呢就想要到陌生的地方去看一看，爱上了旅行和摄影。没有假期的时候呢，天天就泡在旅行论坛上。那个时候老虎正在发帖卖书，他们是在旅行论坛上认识的。 OK 啊，一本他当时老虎2005年的时候独自背包在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旅行了半年，出了一本图文书，介绍写着联系本人有较大优惠。然后这个姑娘就联系他了， 就 为了较大优惠 就送了他一段婚姻加一场环球旅行。 是的、 嗯、 因为他们俩聊着聊着觉得哎还挺投缘的，聊得特别特别的愉快。 我也要留意这样的广告语。这个较大优惠，好大的优惠啊， 真的。较大优惠听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广告词， 是、啊、 是吧？我还以为你说你为了要找女朋友要去往这各种论坛上发，本人要卖书有较大优惠呢。 没有。 没有较大优惠是吗？ 本着别人给我优惠的原则。 不能自己提供优惠。反正他们俩聊着聊着就特别投缘啊、然后呢志同道合，还有本质相信，慢慢的就开始有这个情愫产生了。聊得差不多的时候，老虎就向姑娘抛出了一个很大的绣球，一个很大的优惠套餐，写着嫁给我，等我任期满了就一起去环游旅行吧。所以说当时这个老虎也是用环球旅行作为聘礼，成功娶到了这位姑娘，为这段缘分做了一个风趣的解读。他说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怎么总结的？说他带着说爱学习就有机会娶到好老婆。二呢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买书送老婆，把自己搭进去什么之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在一起之后这800多天的时间，他们开始环球旅行。最美好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姑娘说的是什么吗？说走得再远遇到的也是自己。她的话是这么说的，其实很合理，对吧？ 对， 她的老公是这么说的，走得再远遇到的也是我老婆。就看出来一个是愿意收优惠的，一个是愿意送优惠的，是不是？在800多天，他们从中国出发，用了这个2年多的时间漫游了全球40个国家，比如说战斗民族的极昼，塔林的大樱桃，阿根廷的美酒，玻利维亚的爱情故事，美国西部的大戈壁，澳洲的积雪。原来只是在想象当中的事物变得能够亲眼的看到，然后真实的去感受和互动，然后世界对他们来说从一个词语变成了一张地图，慢慢变成了彩色的高清的，然后立体的 IMAX 的。 我能问一句，这男的是干嘛的吗？ 写书的吗？ 不可能，写书怎么可能挣那么多钱？ 你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这个， 他不是说他任期满了就带这个女孩出去旅行吗？估计应该是个高管之类的吧。 应该是， 因为听他们这个旅行路线不便宜， 听起来是一些还挺需要耗费一些资金的旅行路线。 你看玻利维亚在拉丁美洲，对吧？然后阿根廷在南美，澳洲在 环游世界，如果只在一个州叫什么环游世界啊？ 所以就真的不便宜啊。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每个人都有了，我觉得我也有。 我也有。 你也有，我也有。 当然 都有。 对，我前段时间不还买了一个地球仪吗？ 你想在什么时候实现这个梦想呢？ 我想明年就开始环游世界。 OK。 然后10年。 贵州开始，去四川，去云南。然后去西藏。 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国之后说我要1年之内吃遍中国，现在3年过去了还在四川。环游世界不能游得这么细，你们知道 对吧？我 先游一圈再说。 我这两天也是家里面收留了2个我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然后他们是来中国旅行，然后就是晚上整晚整晚的泡在酒吧里，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跟你们说，我要说一下这个细节，特别特别的有趣。因为水水有天跟我说，这两天我家里来了两个客人，是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他们要住在我家里。然后昨天早上我跟水水下完直播，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吃早饭。然后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呀？你朋友不是在你家里吗？然后水水跟我说，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直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回来。 然后我跟你说后续的故事。然后他们昨天下午就给我发微信说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大概下午两三点吧。我说你们俩不是要去 Forbidden City 吗？不是要去故宫吗？ 对呀、啊。 然后他们俩说他们放弃了去故宫的计划， Why? 因为太累了， 喝累了是吗？ 对。然后今天早上大概五点多的时候，他们又把我摇起来跟我说，谢谢你水，我们觉得这次特别特别开心。我在想说，故宫也没去，天坛也没去，颐和园也没去，哪儿都没去，你们喝酒当然开心了，在哪儿不是开心啊？ 那为什么非要跑到北京来喝酒呢？ That's the question I ask. 对吧，在哪儿喝酒不一样啊？ 对啊，这是我问的问题啊。我就在想说，我说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在哪儿不是都一样吗？哎，可能对他们来说不一样吧。 就是到了一个新鲜的环境来喝酒，是吧？ 对。 所以他们现在走了吗？ 走了，已经走了。 去哪儿了？ 就是一个去了首尔，一个回重庆。 等会儿。所以他们来北京什么也没干，就是喝了一晚上酒，对吧？ 喝了三个晚上酒，三个晚上酒。 然后下午两点 加两个宿醉的白天。 开心就好，我们倡导的不是这种环球旅行的方式。其实今天我们选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旅行的时候融入更多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因素，不管是你喜欢读的一本书啊，还是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喜欢的一幅画啊，或者是只是喜欢的一首歌而已，这样可能会给那个旅程增加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理解。我前两天看到一句很美很美的话，我已经忘了那个作家的名字了，大概意思是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发现新的美景，而是带有新的眼光。 也用这句话送给大家。那这就是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最后送大家一首歌，也是符合今天的整个的主题，来自旅行团，名字叫做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 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